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今天呢一块来说一话题啊， 嗯， 为了一件自己就特别喜欢的事儿，你曾经坚持了多长时间，有多么的执着呢？ 嗯 嗯，喜欢人也可以，喜欢一个人多长时间了有多执着呢？ 其实真的是这样、啊、比如有的朋友可能爱好啊， 嗯，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喜欢时间不长， 对， 但喜欢一个人时间蛮长的。尤其是很多朋友喜欢自己的什么偶像啊， 对对对对对对， 喜欢一些歌手啊， 对对对， 明星啊什么的， 吓我一跳啊。一般就老说自己，哎呦，没长性。 该说你的事儿了。 没长性，我这人基本上有什么事儿就，哎，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对待那个人好像还可以。 嗯 啊， 把鼻血擦擦吧。 想起了那个人，对，一起来聊话题，为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或人，您曾经坚持过多长时间，有多执着？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启用最高等级景观照明，全城夜景照明全部打开。那记者呢，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获悉，那从昨晚开始到下周四，北京将启用最高等级的景观照明。这就意味着呢，从每晚的19:30到24:00，北京市所有城市夜景照明全部打开。那北京市景观照明级别呢，也是分为平日、节日、重大节日三个等级。重大节日呢，一般为春节、劳动节、国庆节以及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像 APEC 会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等。届时呢，重大节日的时候呢，启用最高等级级别的这个景观照明，城市景观照明就会全部的开启。 嗯，那根据不同的活动呢，景观照明的范围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2016年的3月3号到3月6号呢，全国两会的开幕期间，每天的18:25至20:30呢，长安街区域会按照重大节日开启景观照明，其他的时间呢，保持原开灯的模式。那昨晚开始呢，连续8天，那每天晚上的19:30到24:00，那北京市所有的城市夜景照明会全部打开。同时呢，国家大剧院南门前的这个花坛，2290平米的网灯，大剧院北门的台阶，还有芦苇灯呢，也已经安装完成了，夜景会有所提升。 嗯，就是说这些日子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京的夜景，会比平时更漂亮。对吧？但是我相信再多的灯呢，可能也照不进这些啊，有着这个侥幸心理人的这个心啊。你看，比如这个，都每天都会说了，说咱们喝酒千万别开车，开车别喝酒，还是有人有这侥幸心理。男子呢，路遇这个查酒啊，酒驾逃窜，来看看民警呢，这个夜查酒驾的时候，一个男子呢拒不配合，并欲挣脱去逃窜，结果呢，这个一逃啊，自己就跑进了当地的这个公安局的交警大队3中队的办公地点。经查呢，驾驶员王某也是涉嫌无证驾驶加上饮酒驾驶。 嗯，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很少再听到说有人酒驾， 哎，对， 没想到还真的还是有、啊、 已经很少了，已经很少了啊、 嗯， 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 嗯，昨天晚上开车其实并不是很晚的时间， 嗯， 但是肯定是晚饭后了， 嗯， 然后在路上也是遇到一辆车，大家，我不是大家啦，反正我们分析他可能睡着了在车里， 啊， 就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绿灯已经换灯了，然后他一直都不走， 哦、 嗯， 有可能， 就等我们走，就我开车这么慢，我走他还没，我在想，哎呀，好善良啊，就显得我开的可快了呢。 第一次感受到超车的魅力，除了停车场， 而且感觉自己反应也快了起来。 啊、哎，就感觉呢，我也得滴他两下，新手吧。对，确实，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这种情况啊， 嗯， 而我现在发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路口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特别着急那种。就一到晚上，就越是安静，越是车少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 嗯， 我有一次我就发现特别特别强烈， 一定是有猫猫狗狗会出来。你想说这个吧？ 是两个人不走，就两个人第一排的人都不走，都在低头看手机，没有人能意识到绿灯。后来有一次，我就在第二排，我就等着，我看我这个两个人能等到什么时候？就很明显，两个人在低头玩手机，然后就是一直等，一直等，没就是好像一般那低头就有人家是红灯停，确实是停下来了啊。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有意识的，就是看一下旁边人没走，那应该是绿灯还没亮，两个人一直在那玩，玩了最少得有1分钟，绿灯亮了。 然后才走， 才走。哎呦，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时候又快换灯了， 对对对， 会不会把你挡在后面？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其实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无论是咱们就开车就停下来的时候，尽量还是别玩手机。注意 等等 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昨天那辆车并不是在车技上输给了我，是有可能在玩手机吗？ 不是，他肯定给油给呗，找半天没找着油门呢，想超半天没超过你。 我觉得也是。 对， 嗯， 他排第十，你排第一，他怎么超你啊？ 我们继续来看吧。世界防肥胖日啊，告诉我们怎么减肥是最有效的。 哎，嗯， 什么运动最减肥啊？ 是这样的， 嗯，来看看60分钟各项运动能消耗多少的能量。 哎，咱们说几个就是消耗能量比较多的吧。 好， 是吧？ 嗯， 啊，就是现在说的是60分钟1小时啊，各项运动消耗的这个热量。 嗯，先说游泳吧。 哎， 游泳好像还是最显著的。 嗯， 游泳是1036大卡。 哎，还有呢，嗯，就是练武术也比较多，好像是790大卡啊。这一小时， 拳， 对，打拳，对， 嗨，感觉自己马上就要瘦了， 重伤了。 还有骑自行车是184大卡。 哎，还有像这个，嗯，比较多的，像快跑是700大卡，慢跑是655，快走是555，慢走是255。当然，我们跟您说的这是一个小时哈。 嗯 嗯， 说点让大家开心的，就是泡澡， 哎， 168大卡，逛街110大卡， 嗯， 还有念书其实也是有所消耗的，是88大卡。 哎，我觉得这不行，我给你念一个有意思的。 好， 这打扫卫生228大卡，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洗碗136，烫衣服120，啊，开车82，你看， 我说我越来越瘦，就是咱们今天可以拿着这个表格回去跟另一半重新谈判。 哎，开车为什么你老瘦？就因为你开的慢，人家可以开1个小时，你开4个小时。 哎，够了，有没有想法拿着这张表真的跟另一半再去谈一谈？ 对，哎，对对对对，不是，当然了，得把那些啊就是比较有用的给他剪下去。 嗯， 就拿一张表呢告诉他，你看洗衣服就能114。 对， 对， 对， 对 吧， 家务什么的。 哎，这还是机洗，这样人洗可能能达到更高， 还能省电。 对，省电省钱哈。 太狠了。 对，其实说到这个世界防肥胖日啊，有很多的这个减肥的方式，比如说吃上面也需要我们注意。要想减肥的话，您得这么吃，少吃一两口，多动一刻钟，活动量大而吃的少，抵抗力就会下降；吃的多而运动少呢，就会渐渐的发胖，也会大大的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粮食7-8两，油脂少20%。如今的油脂啊和这个猪肉的消费量呢过度增加，大大的增加了人们像糖尿病啊、肥胖和血脂啊这个各方面异常的危险。应坚持以粮谷类的食物为能量的主要来源，适当的去减少油脂，保持合理的膳食结构。同样呢，这个蔬菜啊8两好，豆类优先用。多吃蔬菜呢，对保持心血管啊是有这个健康的作用，增强抗病能力以及预防某些癌症等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多吃豆类可以提高蛋白质摄入量，防止过多消费肉类带来的不利影响。 嗯，听上去好像挺繁琐的。 嗯， 所以给大家介绍点简单点的吧。 哎， 就是吃点什么东西呢，饱腹感会更强。 哎，这好， 而且压力会小一点。 嗯， 是不是？ 对， 首先来看看杏仁和核桃，生的没加盐的坚果，特别是杏仁和核桃，能够提供膳食纤维、蛋白质、 哎、 脂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嗯， 还有呢，就是低脂的乳制品，比如说脱脂奶啊、低脂奶酪还有酸奶，就是钙的很好的来源。 嗯， 能够帮助脂肪细胞去分解。再有就是豆类，还有呢就全谷物，像高粱啊、糙米啊等等，还有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能够在消化的时候让葡萄糖缓慢的释放，它们也是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族的丰富的来源。 嗯，如果您觉得以上四种啊不够过瘾、不够挡口的话，其实也可以吃一些多汁鱼、脂肪多的鱼，比如说像三文鱼啊、蔫鱼啊、沙丁鱼啊。 蔫鱼， 对，不是蔫鱼吗？叫什么鱼啊？那个 我一直以为它叫鲶鱼 啊。我们都叫蔫鱼、 嗯、 啊，沙丁鱼啊。蔫鱼听着香，你知道吗？就没有那个儿化蔫儿，你就感觉不 让我感觉这个蔫鱼好像是鲶鱼晒干了之后的鱼干蔫了、 就是、对对对、嗯、哎，蔫鱼啊和沙丁鱼啊等含富含这个丰富的Omega-3脂肪酸，不但是降低胆固醇，还能加速新陈代谢。同时还有一些这个柑橘类的水果啊，柚子呀、啊，还有这个柠檬、番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纤维。维生素 C 呢，也是能够帮助脂肪更快的燃烧啊。爆米花啊， 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热量也很低，而且能让嘴巴一直忙活着，所以说饱腹感也很强。但是别吃过多黄油和糖的爆米花，也就是这爆米花您自己在家做可以，但是吃外边那绝对不行啊。还有最后一个燕麦片，燕麦片呢会让这个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稳定，有助于预防这个脂肪储存。早餐谷物当中呢，这个燕麦片的饱腹感是最强的，蛋白质也是最多的。 嗯，其实就我们经常在一块聊， 嗯， 就说这个，我就是那种体质啊， 嗯， 那种吸收特别好的体质， 吃什么都胖， 我喝水都胖， 真是 长肉， 谁说的？哎呀， 所以接下来 给自己找借口 啊， 这是没当着我说 啊，但是你说呢？ 但我说这真是这么回事儿， 你也不敢反驳， 不敢反驳啊。 嗯，给大家介绍一点零卡的食物。 哎， 其实零卡的食物并不是不含一点热量，而是说，适量的食用这些食物的话，咀嚼和消化需要消耗的热量超过食物本身所含的热量，也就是非常的低。 是这么回事儿。 比如说是蔬菜类，像芦笋、 嗯， 甜菜根、 哎， 西兰花、菜花、芹菜、西洋菜、黄瓜、小茴香、大蒜、四季豆、韭菜、莴苣和洋葱。水果类的像苹果、杏儿，你看我这怎么样？杏儿， 对对，杏儿，哎， 杏儿，鸭儿鱼，真好。还有橘子、葡萄柚、柠檬、覆盆子、草莓和西瓜，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都可以的哈。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一定提示您，就是热量特别高的，像方便面类，这大家都知道，冰淇淋代表的这甜品，香肠为代表的肉类，薯条含糖的饮料，这些其实都是应该少吃的，就热量非常的高的。 哎，都是生活中的最爱呀。 甭管是不是最爱，我觉得真的应该是 得控制量。 需要控制，就是舔一口就放在冰箱里冻上，不高兴了再吃舔一口， 好惨、啊， 舔的全是冰霜，全是冻的蔫儿鱼那 摊儿。还没化呢，一天。 对，其实也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哈，是测量自己是否需要减肥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吧，计算的方法其实很简单。这个数值呢叫身体质量指数，叫 BMI。计算的方法其实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这注意是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按照这个咱们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制定的标准，也就是 BMI， 也就除以这个数值啊，如果大于等于24就为超重了，如果 BMI 大于等于28为肥胖。也就是您看看这数值千万别超过24，应该还算比较正常的。 我一看平方这个符号我就稍微有一点紧迫感， 就是不知道怎么平方了，就 我怕自己平方出来吓自己一跳。 好好，嗨嗨，我是琢磨半天不知道怎么平方了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啊这个自己什么话题啊，咱们接着聊，说说自己什么事儿来着。 为喜欢的事情坚持了多久、 对对对，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就我就想你为自己喜欢的人干嘛来的，我是啊坚持多久，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再也不会问我曾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轻轻轻认真，轻轻把昨天再深深握着，我回忆越是甜就是越伤人了，是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刀痕。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存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这世界笑了，你是你而真的一起笑了， 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含着眼泪飘飘的 要你快乐，来自邓紫棋的 一想到你呀， 是什么歌？ 就让我快乐。 哎，一想到你就让我快乐啊，来自邓紫棋。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是这歌吧？ 当然不是。 那你这是我问你什么歌你？你这么就骗我们老实人。就有时候我是真的就执着，就执着在方面，就老容易特别轻信人家，说什么都信，就真往心里去。 所以我们一屋子人经常被你骗嘛。 谁呀、啊、谁呀、啊、我说我 就 是说 就是你啊， 哎，就是一直执着于这方面， 一直执着于忽悠我们。 谁说的啊？今天聊话题，为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啊，曾经坚持过多长时间，有多执着呢？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怎么了？ 刚刚我们提到了 啊，怎么了？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你用执着去达到目标， 比如说 比如 说 吃早饭。 对, 对， 不是 咱们能不能就按词儿说呀？关键也没什么词儿是吧？就是说不对，其实执着是需要，我是觉得其实无论是人和事都是需要一份执着的热爱，特别热爱。 比如说 比如说女朋友。对，咱来看看大家正常的说法啊，两个不正常人再说一个正常话题。小翻译他说，你看我就坚持学俄语，所有的努力，只要你不走错路，所有的结果最终是不会辜负自己，请坚信。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两张照片，就全是自己写俄语的这个本儿，记得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啊，密密麻麻的三个本儿，四个，一二三四五个 六个 啊，六个，对，还本书 还有耳机在旁边。 哎，嗯 嗯，其实一说耳机，看到书就想起当年的听力啊， 对， 哎，好可怕。 对， 再来看这位叫人旅行的朋友说，用了3年完成了骑行， 嗯， 中国。 啊，3年骑行中国呀， 这范围就大了， 厉害了，厉害了。对，我记得曾经咱们节目组当时说过一个资讯，就是说一个80后吧， 嗯， 把自己工作辞了，开始环游世界了。哎呦，我觉得真的特别羡慕，真特别羡慕。 我也是， 那么多钱环游世界，哪来的？放 飞自己。 对，天上星星数不清，为人民服务啊！拍2张照片，在部队里边 敬礼， 敬对训练的一个图片。 嗯。还有像这位朋友 YYCC 说写日记已经10年了，然后他也是晒出了各种的笔记本， 你看看， 明显这笔记本是越来越好看。 哎，对， 一开始就普通的比较素的那种纸， 对， 后来现在我看最上面这本是皮面，然后是金箔纸的那种感觉， 你看看就特别好看了。 嗯， 我觉得事儿往往就是这样，就当你比如说一段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好像给自己鼓励一样， 嗯， 就会给自己买一些好点的，对吧？假设，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乐器，坚持1年之后，哎呦，我这还一直坚持，我得给自己奖励一点了。 嗯， 啊、 就换一个好一点， 换一个200块钱的吧。啊，然后3年5年的，哎呦，换一个再贵点500块钱的吧。 嗯， 也花不了什么太贵钱，就那个意思，就会奖励自己。 200块钱的葫芦丝儿已经不错了。 黄瓜条怎么样啊？那个大姐啊，大姐她说了，说画画。啊，不算坚持，但是一直手拿画笔17年了，庆幸自己啊，现在还能静下心来画上一幅， 嗯， 有拿一个画笔的习惯，吃着饭左手都得拿一画笔，拿了17年，都盘出来了， 人家画画 爆了浆了。 张琪月说跳舞17年了。你是发来了图片，非常的漂亮。 嗯， 我觉得刚刚我还跟你提到了，这个学舞蹈的女孩气质不凡， 确实是，对， 真的气质不凡。 对， 嗯， 以后这女孩这些事儿别跟我们说，这岁数大人说老 啊，也不太了解， 对，不太了解啊。 嗯、 刚才啊，他是说在这个有一个女孩，就是说这气质特别好，就真的是穿的又好看，白白净净的一个小女孩，就走起路来就那种感觉特别有气质。 真的，我发现这个小小舞蹈家们 啊， 未来的舞蹈家们， 对，就是得这么叫。 真的是，你看他穿着很简单， 嗯， 可能跟平时是不是练功有关系， 嗯， 但是有，我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你想想，在练功房里应该经常出汗什么的， 对， 都特别的白， 特水灵， 对， 特水灵。一捏一汪水，就下回我一见着他们，我一 就说你不懂吗？ 我觉得你说这特别对，下回我就得握着人手上。小小舞蹈家你好，我是小小播音员啊。 我是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啊。 能不能咱们正常点啊？就是确实是说，确实人家练舞蹈这气质不一样，这是真的， 确实 是，这 是 真的， 所以要坚持住啊。 哎，顾晨迪他也说了，说这个想环游世界，从去年开始边创业边行走啊，去了12个国家，有一天梦想终会实现，终会成真的。给咱们发来了一张就自己这个相册里边这个照片，就是说这个照片里边不是分地区吗？可以按地区吗？你看已经有12个了， 嗯， 挺好， 挺壮观的哈。 啊，全是自拍，嗯， 真不错。嗯，刚已经提到喜欢的人了， 嗯， 哎，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和他在一起算吗？从异地军恋到异地军婚，从海岛到边防，今天莫名的太想他了。 嗯，值得我们尊敬， 是， 对， 军嫂了， 军嫂啊， 嗯， 还有这个辣，他说了，自己学会了做菜算吗？ 他做的关键 还挺香的，还挺香的， 哇， 这是类似卤肉饭的那种卤肉，对吧？就是切碎的，就是那卤肉嘛。你看有蛋类，然后有这个五花肉，但是五花肉切镰刀了，这看起来应该是先过过油，然后之后。 哎呀，可以啊， 你看 有研究啊， 不是有研究，看着，哎呀，大概吃还不会吧。 哎， 不会做，说的一口好菜啊！ 哎，真的不错，哎， 真不错， 嗯， 是吧？就稍微腻了一点，看着啊。 是，大早上起来是让我震惊了一下。 对，下回在旁边配一点素菜可能会更好， 把米饭也盛上了。 对， 嗯， 哎，还有这个坚持认识各种星星的，李学他说的坚持认识各种星星，给我们发一个这个星象的图啊，图片。这挺厉害的，就是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对这未知的东西都是比较好奇的， 对， 但能坚持下来不多。我记得我好像初中还是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看天，就只要不写作业看哪儿都行，不是，就是喜欢看天，然后就特别想买， 你也喜欢看星星， 特别想买一个那个天文望远镜，后来

近日呢，美国的预防杂志刊文就盘点了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的八个特征。第一，家中排行老大， 我老大。 第二，偶尔言语粗鲁， 我经常。 我以为你说我粗鲁。第三，母亲怀孕的时候孕吐反应严重， 不知道。 第四，就是喜欢熬夜。 哎。 第五，喜欢独处。第六，黑色幽默感强。第七，年少喝酒。第八，桌子凌乱。对照看看有没有聪明人的特征。 哎呀，聪明人的毛病我都有。 哇塞，你真的是基本都中 了。怎么 了？ 哎， 你看桌子凌乱， 哎， 喜欢熬夜，偶尔粗鲁。 行，主要是年少时候喝酒。 年少一直喝到年老。 对，确实啊，就其实有时候就给自己这么找找借口也挺有意思的啊。 这都是聪明的特征啊。 是吗？继续来看一条聪明的狗狗金毛犬啊，在海边捡了5年的垃圾，被称为是最萌的环卫工了。它叫老虎。是一只金毛犬啊。 好有气势啊。 对啊，5年来呢，它在这个厦门的一个海边呢，一趟趟的来回来去的，废塑料袋啊，烂拖鞋呀，凡是被他看到的垃圾都会一一的捡上岸。老虎今年8岁了，相当于人的56岁，他视力是越来越差了，很近的垃圾也需要帮忙定位，但他还在坚持真正的环保卫士。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金毛犬这可爱的小狗狗了。 对， 就第一年给你无限惊喜惊讶。 对， 之后 第一年是恶魔，第二年是天 使，无限惊喜，真的是这样。 对，而且是眼睛治愈嘛。望着你，无辜的望着你，那么可怜，那么可爱， 好好的对待他们。来看看， 同样是狗狗。 同样是狗狗，在南京市的特勤队员巡逻的时候遇到一只阿拉斯加犬，它似乎是走丢了，那脖子上带有项圈，非常通人性的主动过来求助，那么扒着特警员的腿呢不肯走，因为周边的店家也不知道狗的来历，特警员呢就把它带回到警务站。在警务站呢，这只阿拉斯加相当的自来熟，有吃有喝，就坐等主人去领它了。 哎，你看看，其实在培训这个狗狗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告诉他，在他走丢的时候应该去哪儿找。能找吗？能告诉吗？应该就是比如说培养他和什么人亲近，对吧？制服，你看，这把人家这个特警就开始啊。 还真是这个， 是不是 他有可能真的训练过他？ 不知道，就是说你能不能闻到这个，比如说特警身上特殊服装的味道什么的，就让他记住这个是咱们亲近的人，以后也可以找他们。但是人家这特警有这么多功夫帮你干这个吗？这 阿拉斯加犬应该是挺聪明的。 我不懂， 我刚刚忽然就是把它想成就对错号了，想成了哈士奇。 啊，他俩是长挺像的吗？ 对 啊， 但是好像要聪明好多吧？ 是吧？不懂，反正就是我觉得狗狗其实都是挺聪明的哈。来看一个这个关于小孩的吧，这个这两天说的也挺火热的，就是班上突然间多了一个孩子。幼儿园多了一孩子，怎么回事呢？重庆幼儿园报警了，我说这里边多一小女孩啊，这小女孩大概3岁啊，一直哭不说话，怎么回事呢？报警。 不想上幼儿园吗？ 不是，不认识啊，班里边人和这个老师这个孩子们都不认识啊。原来其父母呢早上有急事儿，就让爷爷给送这个孙女啊上幼儿园了，结果爷爷就给送错了地方，送错了幼儿园，小孩一发现那老师啊同学都是陌生人，觉得特别害怕，最后民警帮他找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爷爷也是。哎，我有类似的经历。哎 啊， 但是我是去接我妹妹，去错了班 啊， 接错了幼儿园。 接错了，你接她的时候走错了。 对，我当时上小学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然后去接上幼儿园的她。然后也 路上能卡着点她那个零花钱。 让他给我买气球什么的。继续来看2岁的宝宝啊。近日呢，大连傅女士和丈夫呢一起在自家饭馆里忙碌，没想到刚满29个月的儿子看爸爸外出送餐，竟然带着一个小拉车跟着出去了。傅女士呢不见儿子，慌忙就报警了。民警调监控发现，孩子过了好几个路口，过马路的时候会等车先通过，还会走斑马线。好棒。 对，真的很厉害哈。咱们继续来往下看吧。来关注一下这个裸眼视力和近视度数是一回事吗？这话有点不靠谱啊。 站在五米远的地方看这视力表，能看见的最小的这个视标即为视力。学龄儿童的正常的视力为1.0，超过1.0为超视力，明显低于1.0称为视力低长。而近视呢，是这个学龄儿童这个视力低长最常见的原因。经常呢有家长也是询问眼科医生：“医生，医生，我家这孩子去年你看检查视力是1.0，今年怎么突然下降到了0.3了？这下降速度有点太快了吧？”在多数情况下呢，裸眼视力下降就预示着孩子眼睛出现了近视。那么裸眼视力和近视度到底是一回事吗？其实呢，同一近视度数的人呢，其裸眼视力也可能并不相同。在近视这个发生之后呢，远处的光线聚焦在这个视网膜前，视网膜上呢就成为了成像呢就不再是一个焦点了，而变成一个模糊的光斑了。然而呢，每个人的这个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呢，对这个模糊光斑的解析能力也是有所不同的，就会出现不同的人的近视度数也是一样的啊。那但是呢，他们的裸眼视力却完全不同。比如说，有的孩子近视200度，但是呢，裸眼视力仍然有0.6。但是有的孩子呢，同样近视200度，视网膜上成像的模糊度和前者是相同的，但是裸眼视力呢，只有0.3。 所以家长们就需要注意了，如果近视患儿在看电视或者是看向远方的时候经常眯着眼睛或者喜欢侧方注视，就必须要进行验光配镜。否则呢，不但会增加孩子视疲劳的程度，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深近视的度数。还有一种情况，那么近视患儿在佩戴了一段时间近视眼镜之后呢，其裸眼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那如果裸眼视力为0.6，近视度数为200度的近视的患儿呢，在佩戴一段时间的框架眼镜之后，脱掉眼镜进行裸眼视力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裸眼视力可能只有0.3。而此时家长往往会非常的紧张，认为孩子戴眼镜只会越戴越糟糕。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呢？其实是因为在佩戴框架眼镜之前呢，孩子的大脑会被迫处理近视所带来的模糊图像，而当孩子佩戴框架眼镜进行视力矫正之后，那么大脑就不愿意再去辨认摘下眼镜之后的模糊图像了。这就是裸眼视力变差的原因，这个变差其实带引号的。那么而事实就是裸眼视力并没有降低，而是大脑不愿意再去适应了。就好像人们从游泳池走出去之后觉得自己变重了，实际上体重并没有改变，而是人体已经适应了水的浮力而已。是一个惯性。 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误区，就以为是这个测试完这视力其实就是近视的度数，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而且呢，我也会发现近几年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往往呢会把这个这个物品的成本给算成它的技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刚刚戴眼镜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大街小巷眼镜店特别多，然后就会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行业，特别高端，然后 就验光配镜什么的。 对，验光配镜什么特别高端。然后呢，突然间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个风潮，跟大家都说了，说这个眼镜是暴利，一本万利等等等等。这个之后，我们其实所放下的不是那个对这个眼镜那个本身的这个松心，而是对这个行业的松心。也就是说，我们在配镜的时候，随便进一店就敢配镜了。你觉得这不就是特便宜货吗？哪儿配不一样啊？都觉得哎，就随便我买个100-200就行了。其实这个物品本身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要这个验这个眼睛的时候，还是要到专业的地方去验，啊，就我，你说， 你有对比的话， 有对比，对， 什么感觉？ 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就是刚刚传来消息之后，后来你想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戴眼镜就眼镜非常的贵，后来想，哎呦，哪配不一样？不是说我们一本万利，咱们就随便找一地儿吧。但配的同时，他会验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次验完了，可能对我来说啊，咱们只能是一个从一个这个旁观者角度啊，不是啥旁观者，就是这个客观角度，就不理解里边是什么原因嘛。但是配完眼镜之后不清楚。你会发现晕，哎呦，怎么就不行啊，不舒服，哎，这个适应就好了。后来突然有一次，我就尝试了找一个比较专业机构去验完光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根本不应该有那么晕的情况。而且每次就像这些小店啊，这些就是批发的那些啊地方，他都会就直接给你按以前的眼镜然后做，但是你会发现每款眼镜的弧度啊 镜片大小啊形状离你眼睛距离是不一样的，那怎么会一样呢？ 嗯， 那其实是应该在这个 重新再 磨一个这镜片才对、嗯、后来我去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你会发现人家会给你重新测试力，就算你已经18岁往上了，虽然我今年已经19了吧、 哦、 但是不是虽然已经成年，但是他也会给你从医院验光，让你尝试清楚不清楚，然后呢告诉你有没有不适感，然后左眼右眼什么分别的测，这些才是正常的，我觉得。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一些专业的机构， 哎，对， 毕竟眼睛也很重要， 没错， 尤其对于小孩来说、 啊、非常重要。 嗯 嗯，再来看一条吧。想带手风琴上飞机，那你必须弹首曲子啊。今日呢是国外的一个小伙搭乘这个爱尔兰的飞机，时候呢乘务员发现他胸前包裹里放着一个大家伙，乘务员去询问的时候呢，小伙也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在得知是手风琴的时候，乘务员你得弹奏一首才罢休、多么浪漫。 所以有这特长的朋友一定要多练习，不一定在什么场合你就要求被演一个节目。 嗯，对的，是这样啊， 是吧？ 嗯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喜欢一直坚持的事儿到底有多执着。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边走边唱》。 从风里向南方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依然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总有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 首李荣浩的歌，边走边唱。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为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曾经坚持过多长时间，有多么的执着啊！很多其实说到自己喜欢的偶像呢，喜欢这明星12年啦，那明星20年的等等，有一些， 嗯，啊、也是一部分 朋友、啊、6年的等等哈， 嗯， 也挺好。哎呀，再看看其他朋友吧，看看其他的朋友， 看看这位朋友厉害了 啊， 叫于悦。说手做包包坚持快1年了，就自己做包， 哎，手工做包 还挺好看的。 嗯 嗯， 我怎么相对起来还是喜欢这个手工做红烧肉什么的这些呢？啊，还有这，哎， 比较实用哈， 这字写的太漂亮了。 嗯，坚持写字的朋友， 哎，这个、 嗯、 草木灰他说的这个坚持写字，这字儿写的真是确实不错， 是吧？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不一定能认全。 嗯， 傲慢是，嗯嗯，反正就是真，确实特别好看。 嗯，接下来看其他的朋友啊， 嗯， 这是一位非常喜欢狗狗的朋友，说尽力去帮助流浪狗，坚持15年了。 嗯，这也是特别有爱心的朋友。 嗯、 我对也发个照片了哈， 嗯嗯， 发自己好小狗的照片了。 嗯， 我所想要，他说了，努力备战考研，我一直在努力。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是学英语呢， 考了好多年了都，一直在努力，没有放弃过。啊、嗯，英语对，底下写着解释。嗯 嗯，来看这位叫青木川的朋友说，坚持写小说，短篇、长篇都写过，上一年才开始拿稿费，虽然很少、 嗯， 但是也拿了第一笔稿费，然后去见了吴亦凡 啊， 而且今年的稿费比上一年多了很多， 这个， 并且拥有了一些粉丝，让我有了信心，不打算放弃，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粉丝群，加油！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真的是，不仅仅是自己给自己动力，其他人也能给自己动力， 是， 对吧？啊， 其实这种我觉得能理解啊，就想见自己的偶像，然后自己就努力， 嗯， 然后拿稿费， 对， 去见他， 哎， 嗯， 这是全是给为别人的啊。为自己偶像，为自己的粉丝。这期他说了，沉迷备忘录画画，这就厉害了，高产啊、 嗯！ 这是第一次上手的一个糖葫芦。 哎，我真的特别羡慕一些朋友，就你看，咱们顶多就用文字记一记今天发生什么事儿、 嗯， 但他们都是直接画， 对 对吧？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就你说是怪才吧，也不是，但是他真的有点不是很常见这种人。我是认识一朋友用这个手机里边的软件做音乐、 嗯、 自己学、 啊那个、很厉害、啊、 学音乐、 嗯、 拿这个、 嗯、 自己听着就是本身不是这个能这个手机能放音乐吗、 嗯、 拿着耳机中午休的时候自己给配段鼓配段架子鼓给配琴、 啊、对 就自己在玩就他不是专业做的他拿那个手机干、 嗯、 哇我说好神奇呀、啊！ 而且这个软件是你越到后来要求越高， 哎，对对对对对， 还得买那个最高端的一些制作的、 哎。没错没错，我还确实是关注了一下这个软件， 嗯、 挺厉害啊！就拿手机有这么多功能， 嗯， 挺好玩。 对，其实可以用手机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儿哈。 哎， 来看这位朋友吧，啊，这位朋友也挺厉害的， 嗯。 一上课啊就瞌睡，哎，不知道坚持了多久，就是改不了。就别坚持了这种事儿。 同样在学校，你再看看人家， 嗯， 这就厉害了。一个哎，帅帅小伙， 嗯， 是不是？帅帅的小伙， 真挺帅， 是不是？ 现在孩子怎么都长得这么好呢？ 你看看， 嗯， 就这种，我一看就不喜欢，你肯定喜欢啊啊！梁萧伯说的，成为一个设计师啊，我自己做的，这好看吧？啊， 好看， 小伙都好看， 真不错。 哎，你看人家做这。大概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类似一次性筷子那种工具，不是这种材料？然后呢，做出一个这种小木屋来，中间有休息室，带这个小凳子、小椅子，有楼梯啊。 嗯，真不错， 是不是？ 真不错，真不错， 挺有意思哈。 这个作品如其人，作品如其人。 嗯，都那么脆弱，羡慕了，开始啊。 来看詹家一喵说，成为一名好翻译，跨专业考研考到最爱的高翻院了，越来越近，四年了，希望能一辈子。 嗯， 这就很厉害啊，跨专业。 哎，对， 嗯，还能考研。 对，确实，我记得我当时我毕业的时候就说嘛， 嗯， 只有20%的人能够这个跟就是从事的行业跟自己专业一样。 是 啊，对， 就喜欢的，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哈。 对，所以说没关系啊。柱子也说了。青草与水泥路，汗水与老茧，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摸爬滚打，当兵三年也算是，当兵三年也算是20多年坚持最久的事儿了吧？你看手上这个老茧，哎呦，确实很辛苦， 很辛苦 啊。 嗯，再来看一位学舞蹈的小女孩 啊， 啊说从 有图片没有？ 有， 嗯， 说从4岁开始学舞蹈，11岁全国舞蹈比赛金奖。 你看看， 艺校专业学了4年，后来因为受伤转到影视表演专业， 嘿， 现在考进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戏剧系， 嗯， 有失去也有得到。 啊，大眼睛双眼皮那种，一看就是讲究人啊！哎呀，挺好， 真的。其实，哎，其实我真的觉得要想学好表演专业，一定要有舞蹈的功底。 也不是说一定吧，反正有点最好，对吧？ 真的一定得有，因为气质不凡嘛。 这演的也有的那个不太，你给我看他照片干嘛呀？这是、还有一个也不错的啊。这位朋友 SH 他说了，说健身。多久不记得，反正很执着，发了一张照片。 嗯， 你看人家这也是非常好的。 嗯， 马上这什么马甲线，什么什么这人鱼线已经差不多了啊。 很多为了男朋友健身的 哎 女孩啊，这位叫魏青的朋友说，为了我喜欢的男生，我从130斤减到了85斤。 啊，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因为你知道。女孩子减重特别有难度， 对对对， 她会，我们昨天聊的时候，她会遇到一个瓶颈期， 哎， 就是你瘦到一定程度，你瘦不下去了 啊。对， 但我觉得130跟85真的相差很大的， 是这么回事， 付出了很多辛苦。 我觉得咱们有点就是不太这公平了， 怎么了？ 老说人家这关于这个就有图片的，就好多人都有意见了， 嗯，啊。 再说一个小帅哥有图片的吧，啊，给你看看这个。啊，魏晨他说了，说最近迷上了这陈心颖，不知道会喜欢多长时间，但是呢真的是被他这个颜值啊和这性格啊这个就所这个什么着迷了啊。 嗯， 这小伙子 啊， 啊， 你知道的，我还是喜欢大叔多一些 啊。这个小伙子啊， 下次给我精选出一些大叔的图片。 哎，我好像看到你刚才跟我说那个啊。 来看看学乐器的朋友啊， 嗯， 腿长1.2米说了，学二胡17年，学了8年了，17岁学了8年， 嗯， 坚持了一个大多数人不喜欢的乐器，但是我很喜欢。 对， 嗯，别这么想，我们没那么想，是不是？ 是吗？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咱们说一特别好玩的话题，就是有哪些技能，然后给就是给你什么都没有加分，我记得第一个好像说叫二胡。 对，就说没追上那个喜欢的女孩。 但是我还真的特意听过一次二胡音乐会， 嗯， 纯二胡， 这真的不错， 还可以，真的还可以，不 是 你所想象。对， 其实二胡是这样，你必须得就拉好， 哦， 到一定的程度，它很好听，但是就怕你在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哎，半瓶子逛的那时候不好听，而且 尴尬 啊，尴尬， 嗯， 也不能给你加分， 嗯， 对吧？ 嗯 啊，还有这个养动物的养殖这个胖子啊，这应该是什么鼠？这是。这类似不知道，反正就是养的一个小动物，挺可爱的啊。 嗯， 哎，对，就很多人其实都坚持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我觉得只要喜欢就真的很重要，不用再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是 对吧？比如像这二胡， 嗯， 拉二胡这位朋友， 嗯， 包括减肥的啊，不用非得在意其他人说就减多少斤，自己喜欢就好了， 对， 对不对？让自己舒服，那才叫爱好。如果这不是自己喜欢，那就不是自己的爱好了。 自己喜欢才坚持得下去啊。 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